转时光。

边上草，春风吹到夜晚间睡。 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的留下来的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天空划过光亮，睡觉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，有流星跑过，真期待多些缘分对你说圣诞快乐。

98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总有个你提起

比放手透彻，已经很好过，比一个人 谢谢。

的啤酒海，温柔做的耍好白，海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，甩